阿能以金之根若现白耳，内形发光，疑是浮尘，及气世根之变化上，而通冰消冰，而通消冰，应念化成无常之觉。佛话：如果你能够将六根吓脱离六尘，嗱，咁呢个归一心嘅时候咧，呢、这个内边嘅内边嘅智慧，即系本具嘅智慧，就会发出呢个光明。咁样咧，所有浮尘根啦，同埋气世根所有变化咧，都消灭啦。哦，而汤消冰，譬如有一嚿冰，你攞煲好热嘅汤倒落去啊，个冰系咪化为乌有噶？所以咧，呢啲根啊、尘啊、种种烦恼、种种嘢咧，你能够内边嘅智慧光明一显现咧，所有根尘都消灭咗。呢、这个时候就成为无常之觉，无常之觉即系成佛噶啦。成佛嘅时候点啊？六根互用，冇障碍。譬如呢嚿冰喺度，水变成冰咧，呢嚿冰唔系嗰嚿冰，系有障碍嘅。而果一变成而通消冰，冰变成水咧，水就畅流啊，畅通无碍噶啦。所以咧，一念系可以得到清净无妄咧，就可以成为无上菩提嘅正知正觉咁。呢种呢种咧就系证咗圣人嘅境界。但系凡夫境界又点啊？凡夫境界都可以做到六根互用咁。阿难而比世人啊，在见衣眼，若领急合，暗上言前，六根黯然，头足相累，比人以手从体外绕，比虽不见，头足一变啊。呢、这个字又系错，呢、这个变啊，写成笨字嗬。知觉是痛，嗱呢一段经文咧就引现实啊嚟证明六根互用，不但系返往归真啊，应念得成无常之觉，六根然后可以互用。就算世根上啊，现在响迷慧中嘅众生，亦都可以做到六根互用嘅功能啊。咁啊，譬如乜嘢咧咁嗱，譬如有一个人咁啊。是世根的人在见衣眼，因其实呢、这个见性本来是周遍法界的，但是因为前面讲明暗两种妄尘啊，是沾这个真心呢发出这个光明，就结成这个色，由这个境牵这个心结成这个眼根，所以呢这个见性呢就集中向于这个眼，离开眼就无所见了。假使跟我们现在突然间匿埋对眼，匿埋对眼的事又怎样啊？前暗上现前，暗上就现前了。六根暗现呢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呢，合了眼睛的人眼前呢只有黑暗，没有看到东西的。头和脚都是一样不能够见到东西的，叫做六根暗现，头足相累。头不是说头好像脚那样，即是头又不见不到东西了，脚都不见到东西，叫做头足相累。假使跟有个开眼的人让个手用个手啊，点咧去摸下拜着眼睛嘅人嘅身体啊，由头摸到落尾。咁呢个人眯埋眼系睇唔到你，但系佢知觉，佢知道你摸头嘅时候，佢知道你摸到头；你摸脚嘅时候，佢知道你摸脚。哦，咁即系话唔使眼睛就可以知觉，好到睇到嘢咯，系嘛？咁咧头足咧一样能够辨别。知道咧，系呢个佢个知觉咧，知道你摸佢头，同埋知道摸佢脚，等于有眼睛嘅人一样一样。啊，根据呢一点咧，就可以知道我哋见性系周遍嘅，唔系限于眼睛。 哦，你眯埋眼摸佢身体，你摸到头，佢知道你摸头；摸佢脚唔使睇嘅，佢都知道嘅。第二点咧，就系话，假使跟有个人咧，企响合埋眼睛人嘅前边咁，呢一个合埋眼嘅人咧，因为佢眯埋眼嘛，所以对于响前边嘅人咧系睇唔到啦。看不到前面那個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叫六根眼耳、啊、頭足莫辨，不知道這個人前面是怎樣、啊、不知道這個人是靚啊要不靚啊高啊矮啊不知道的。但是這個合眼人啊，如果用個手去摸下對著他站在他前面那個人 的時候呢，他就知道對方是怎樣了。摸著他頭的時候知道他頭，摸著他腳的時候知道他腳、啊啊，仲知道佢咧皮肤幼唔幼滑，系靓唔靓，佢摸得出，佢都知道嘅。啊，所以佢个知觉咧，同埋唔合眼嘅时候咧，系相同嘅。由此可以知道咩？手能够代眼，啊，手有眼嘅作用。咁系咪凡夫都有可以可能六根互用啊？啊，咁呢个咧？是我们一个譬喻，但譬喻怎样呢？我们再进一步去修呢，修是怎样？就修到正得六根互用了，言见因明，暗成无见，不明自发，则知暗相永不能分，根尘既消，云何觉明，不成妙明。我哋眯埋眼，手有眼嘅作用，哦，呢个系暂时性啫。如果我哋系修行嘅话，又点啊？咁我哋修行咧就可以永远呢个暗相唔能够阻止我哋嘅心光发现。哦，世根人啊，所以见到外边嘅景物咧，就系因为攀缘于外境。憑藉外面的日或者熱或者燈的光明，然後是能夠見到的，暗的時候就沒見了。這個叫做言見因明，暗成無見、啊、不明自發，則知暗相永不能分。這個是什麼呢？就是说修行修到见性的时候呢，不需要凭藉外面的光明，自自然然就会发出这个心光。发呢是因为、啊、怕一般凡夫咧话，哦，我未发明呢个心光之前啊，就首先消咗呢个根同迷尘，岂不是空无所有嘅？咁所以发咧就改呢个合眼人验呢个见性，响凡夫嘅时候不拣呢个灯，日月灯光都可以发呢个光咁。假使根，如果你真真正正去修行嘅话，吓、啊。心光自然就会发现，心光发现呢，外面的暗相呢是没有办法遮到你的本有的心光的。所以呢就说，既然啊这个能令到这个根和尘都消灭呢、啊、就是修行的功夫。修行的人呢令到内的根外的层通通消灭的时候，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是本觉清净的明光明的心显现。这个时候呢就成为这个玄妙的觉性、啊、这个玄妙的觉性呢就是内形发光，外面一切相呢明相暗相所有相都消灭，冇办法阻止你内面的心系发光。咁呢个时候啊，心光显现咧，就应呢一念的心光显现，就成无常之觉啦。咁嗱， 这段经文就是说我们六更是可以服用的。六更服用怎样啊，就第一个就凡夫可以做得到，但是呢这些呢是暂时性啫。如果我们去修行，真真正正去修行呢，消灭了六根呢，离开这个六层，内无根外无层，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空空洞洞什么都没有呢？不是，恢复了我们的真心，恢复了我们的真心呢，就外面的境界就没办法遮盖我们心的光明，这个时候呢，心光显现就成为无上之觉，就成佛了。即是你不用怕，你不要说没了六根六尘什么都没有了，不是空的，是可以成佛的。那么这里呢，讲到这里呢，阿难啊应该就明白了，但阿难不明白，又提出问题，阿难白佛言世尊，以佛是言，因地觉心啊，欲求上智，要以果位名目相应。咁啊，世尊如来果位菩提涅槃僧而佛性摩阿摩罗色，空如来藏大愿镜智是七种名，称为虽别啊，清净圆满，性体坚盈，而金刚王上智不畏。嗱，阿难听咗佛话咧，就话六根消灭咗，离开六尘之后，六根都可以服用嘅。咁，佢又谂到六根可以消灭，六根消灭，岂不是就冇咗呢个见性？冇咗呢个见性，咁啊，岂不是呢个见性有生有灭嘅？系嘛？有生有灭嘅因啊，点可以得到佛果不生不灭嘅菩提咧？咁，于是咧，佢就举个例。先讲出佛果七个名称之后呢，然后提出他的疑问，这些佛果都是不生不灭的，那你现在说叫我离开这个外面的层，那是那些见性为日，离开就有生有灭咯，离开前层三光显现，这个是生，这个是灭，就用生灭生去追求法果不生灭的，怎么行啊？那你释迦牟尼佛叫我的嘛，要以不生不灭心为本修因，然后可以成法嘛，你现在又说用这个生灭心可以成法的，岂不是前后自己自以相违？阿难是提出这个问题，所以说以佛是言，因地觉心，欲求上智，要以果位名目相应，即是说你曾经讲过因地发心，因地发心是怎样啊？因地发心就是明白这个二决定二之中最初的决定二法，说以等欲坚气声闻啊，修菩提修菩萨成入法之见，应供审观因地发心，以果地觉为同为异，即是因地发心如果是不生不灭的呢，然后可以呢是进入这个上智妙果的。因地和果觉呢是名目是要相应，是要相同的，若果以生灭的心而求佛性呢，就不相应咯。所以他就引佛的说话，说这个佛果上所证的七种的果位呢，都是不生不灭的，为什么现在你教我离开这个层，没有这个见性，用这个生灭心去求佛果菩提呢？菩提在印度话翻译中国叫做什么？正觉。什么正觉呢？又有智慧，然后才可以达到正觉。智慧有几多种呢？一切智、道种智、一切种智。而家呢个菩提呢，是指佛所证的一切种智。一切种智离开呢个所知障、烦恼障，而所成的究竟智德，是属于智德。涅槃是什么呢？涅槃是断了三烦恼，断了三业障，断了三土的生死，所显的所证得的真理，这个是属于究竟的断德。我们众生呢是本具有智德，但未显现，但是我们未有修证呢，就没有断德。佛 的发生呢，是据着智德和恬德，所以佛的发生呢，恬趣烦恼嘛，所以叫做出前的发生。我们众生呢，自性本来具足发生，但是呢，在烦恼遮盖住，叫做在前的发生。所以我问你们呢，发生众生的，我问你发生有多少种，你可以说发生有两种，一种是自性清净发生，一种是无垢清净发生。我问你众生的发生和法的发生有什么分别呢？你就应该说众生的发生是自性清净，是在寸的，想烦恼盖住的自性清净的，法的呢就是出前的，离开烦恼的无垢清净发生。所以每个人都答错这条题，只是告诉我发生有两种，我知道有两种，我没问你两种，我问你有什么不同而已，是吧？所以这一次的题目呢，有很多都有很抽象的，你要看清楚，不要好像好像就抽了下去。讲这个法的涅槃呢，就是恬德，法的菩提呢，就是智德，有这个智慧和功德，这个涅槃呢，就恬除这个烦恼所得的法果。在这一部经呢，就不幸于法果，是通于因心。为什么呢？经里面有说，菩提涅槃言清净体，则以今者色精言明，能生之言，言所谓者。这几句说话已经讲过了，你们应该明白啦，有没有明白？能生之言，言所谓者，能生色精言明指大白色，能生之言是生这个见凡和相凡，依这个大白色生起这个见凡和相凡。言所谓者，这个就是指大白色的什么言性实性，大白色的清净本体，不是这个第七色可以烹现得到的。或者说我们呢，由这个大白色呢产生这个见凡相凡，而有这个七色的我执法执，这个七色的我执法执呢，是没有可能就遗失了这个阿赖耶识。两种讲法，一种阿赖耶识的本体不是第七识可以烹现得到的，第二种呢，我们只知烹现外面的境界呢，就遗失了本体。由这点看起来呢，我们众生都具有这个涅槃 的德，但是呢，我们是在寸的。这个涅槃即是发生，这个发生呢，就是我们的是自性清净，但是在烦恼盖住的。这个言色精言明，能生之言，这个就是烦恼了，烦恼盖住这个，所以呢就遗失这个真心。真义呢也是法果的名称，法果所证的真义理体，没有这个妄的叫做真，不动的叫做义。但是众生迷失了，迷了它呢，不失就好像失了这样，法呢是觉悟了，证了它呢，能够起这个作用，起这个真是自性的作用，所以就好像得到这样。每一部经所讲的真义自性呢，大多数都是讲我们众生每个人都有佛性，这个佛性叫做真义自性。但是这里阿能提出来说讲真义呢，就指法果的真义。佛性就是本觉的真心。众生虽然是同迷法的真心一样一样，但是众生迷而不觉呢，所以就有五蕴色受想行识遮盖了这个真心。而今法呢觉悟了这个本体，这个真心本体呢，所以呢本觉就出前了。出前，这个前是前薄，烦恼前薄，超出这个烦恼的前薄呢，妙而且明， 命的时候就妙，妙的时候就命，这个是法性。我们众生是有法性，但是不明不妙，不明不白添，很多人都不明白自己有法性。阿摩罗色呢是叫做白净色，亦叫做无垢色。有些人呢是叫它做第九色。咁啊，实际系乜嘢？系我哋个本有具足嘅阿赖耶识。响法果咧就叫做阿摩罗识，因为系修正嘅功啊，将呢个阿赖耶识里边嘅生灭嗰部分灭咗。嗱，我哋阿赖耶识系本嚟好似张白纸咁啊。咁我哋一念妄动嘅时候咧，等于响嗰张白纸画咗啲嘢啦，画咗啲嘢，咁啊变咗呢张白纸咧就有两个 color 啦，白同埋其他嘅颜色啊掺埋一齐，咁啊增妄和合，有颜色嘅就系妄，冇颜色就系增，增妄和合变咗呢个阿赖耶识增妄和合，法咧成佛嘅时候咧，等于咧洗刷咗呢啲颜色啦，恢复咗呢张白纸。乾乾淨淨，乜嘢痕跡都冇嘅，叫做白淨色，亦叫做無垢色。咁呢個無垢色咧，就係最後咧講到咧，就係我哋嘅真如自性。呢個真如自性咧，能夠分別了知一切法。而不为一切法所染的，因此叫做白净色咯。空而内藏，就是指法粉妄归真之后，明白世间一切现象界都是妄的，唯有一心，更无其他嘢，叫做空。加是佛话，一切众生心清净啊，从本无生，无可灭。人王波野经亦话，一切众生的心性清净，呢啲都是指呢个空而内藏嚟讲。六祖坛经，大家读过吗？里面话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，又是指呢个空而内藏讲。但系呢啲都是若因中的空而内藏讲。我们每个众生都有这个自性清净的，但是现在阿难提出的呢，空而内藏呢是讲法果所证的空而内藏。空而内藏呢，一空一切空，这些又空，那些又空，俗体又空，中体又空，什么都没有的，叫一空一切空。一假一切假呢，就是你站在假的立场现象界来讲呢，什么都有现象的，所以呢一假一切假。甚至中道来讲呢，一切为心，俗替理是为心，真替理又是为心。如果你明白了这个一空一切空呢，依之而去修呢，你就可以证到真替理。明白一假一切假呢，站在俗替的立场来去修因正果呢，那你就可以证到什么？明白这个俗谛理，证了这个什么生啊？应生。一空一切空呢，证了这个报生。一中一切中呢，就依之而修呢，是修这个善乐的中共。结果呢，是证到这个法生。这个叫做三妙共梦。你们知道这个问题怎样答的了。大圆镜智呢，就是展大白阿赖耶识而成的。为什么叫做大圆镜呢？就是说我们众生阿赖耶识呢，是有增妄和合，所见的所知的是有限的，没有办法透彻一切以象的本体。但是法证到这个大圆镜智之后呢，将八色剪为四字，将前五色眼耳鼻舌身五色呢剪为圣所作字，剪第六色呢为妙观察字，剪第七色为平等圣字， 整大白色为大型镜子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大白色呢纯真无妄，已经是属于白净色的境界了，亦即是呢这个阿摩罗色同这个阿摩罗色一样一样。所以白色规种规矩种里面有话，大言无教同时法普照十方尘刹中，大言无教，大言镜智即是无教色，无教色即是大言镜智。因为正了剪了白色为大言镜智那时候就无教了，就白净了、哦、所以两个呢，这两个色、啊、都是能够言照万法而不起分别的，两个都可以照这个俗谛来、哦、言照三谛来就是什么呢？两个能够照俗谛来，能够证得这个菩提果，所以呢他就言照这个空假中三谛来、哦、这一连串的名称呢，菩提啦、涅槃啦、生疑啦、啊、大言镜智啦、阿摩罗色啦、空疑类状啦，这些都是法果所证的名称、哦、这些呢是果，属于果德，名称虽然不同，它体性是一样的，本来就是清净，本来就没有这个污垢，本来就是圆满、哦、本来是文德具足，所以呢它体性是坚固不可畏的，它性、啊、是仍然不动，又以金刚王这样能够毁灭一切，一切法都不能够毁灭的，所以叫做常自不畏。现在若果想证得这些不畏的常自果呢，必须要以这个常自的不生不灭心为本修因，然后因果相契的。这里呢是阿难提出的问题，提出这一点呢就然后啊，然后呢怎么样，然后呢就提出这个，提出以下的疑问：若此见听离依明暗动静通塞不竟无体、啊、这个就是他慧疑的地方了。又疑三年离依前尘本无所有，云何将此不竟殄灭以为修因，欲获而来七常自果。前面讲出七种常自的果、啊、为什么讲出一连串的法果呢？他说这些法果呢是要以不生不灭心、啊、去修行，然后证得的。咁如果法话叫我不循呢个明暗通塞嘅网尘啊，咁我嘅见闻觉知就不竟无体嘅。咁既然无体啊，离开前尘无所本无所有，就系有生有灭咯。咁既然冇咗呢个见闻觉知啊，又点可以啊将呢个殄灭嘅的见闻觉知去为本修因而想得到法的 七种的上智的果呢？这个是阿难提出的疑问、啊、如果是这样、啊、将这个离开明暗通塞的境界不竟无体这个殄灭的心去修这个果，就跟佛所讲的呢是前后相违了。因为佛曾经讲过嘛，得言觉明无生灭性，为修为因地心，然后可以现成果地修正。现在你说叫我用这个殄灭的心去修，那岂不是佛的前的言语前后相违？世间若离明暗，见不竟空，而无前尘，念自灭性灭，进退循环，微细推求，本无我心及我心所，将谁立因求无常觉？阿难是不是这么蠢？事实不是的。他说我进而思，退而想，想来想去都想不清楚，想不通的。为什么 法话叫我离开明暗通塞啊，我呢个性就冇啦。前面讲讲嘛，啊，离开呢个明暗通塞就冇见闻觉知，冇咗见闻觉知啊，咁啊，我个性就灭噶啦。咁啊，灭嘅时候点可以去修呢，这个修呢个圆通嘅果啊？点可以用呢个生灭嘅心去求呢个无上觉咧？咁啊，详细推敲啊，详细去追求啊。既然冇咗我个心同埋我的心所，咁点可以将呢一个无心嘅生灭嘅为因而去求呢个无上菩提果咧？咁二来先是浸然而浸精言上为热成耳，中成气量，云何而来真实耳者？为谁弟子开我梦乱？浸精言上是阿能根据前面的经文佛讲过六浸言明本所功德数量二事，按佛所讲六根是上智的，咁而家法又话六根的见闻觉性见闻觉知离开前层就冇睇，咁岂不是唔系上智？岂不是毁灭？系嘛？咁所以咧，热为成耳，中成气能。啊，佛以前咧就讲六根上智嘅，咁而家咧又话呢个六根离层冇睇，咁啊法所讲嘅咧系离开呢个性实噶啦，始终系成为气能啊。一种讲法咧就系话，阿能认为法讲六根浸然上智，而家咧系推求呢本嚟无我嘅心同埋心所啊，讲咁我咧系讲呢个心系生灭嘅无上嘅，法讲系上嘅，咁咧就我所讲岂不是违背法嘅诚实嘅说话而成气量啊？呢个第一个意思。其次咧系法。最初是讲六根上智噶，而家又话讲六根离层无体，究竟是离层无体，抑或上智呢？咁显然法的说话咧，前后互相违背，成为气论啦。点可以讲二来是真实耳实耳者呢？真耳者实耳者呢？系我真系冇办法解，不可理喻啊！唯有求佛慈悲，开示我呢一班。好蠢嘅無知嘅，好似細佬哥咁樣咁蠢嘅人啊！咁係咪？於是咧，法咧就話俾阿能聽啦。法告阿能：以學多聞啊，未盡之漏，心中徒知顛倒所因啊，爭倒言前實未能識，恐以成心又未信服，吾今將是將塵俗之事當才已矣。他说前面呢佛说你啊一路都是学多闻，但你不修行，所以就未舔烦恼，因此呢你只是知道啊是颠倒所因，但是呢真真正正颠颠倒倒现前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了，因为阿能呢只是舔见惑，未曾舔思惑，何况出世的无明呢？所以呢说你心中啊只是知道迷真起妄，执妄为真是叫做颠倒，但你又不知道以上为舔，执这个上为性是更加颠倒，是真真实实的颠倒，你竟然不知道这些执这个上为舔，执上为舔怎么说？阿能话佢而家揾唔到佢嘅心啊嘛，佢心未曾无体啊嘛，佢以为舔咗啊嘛，唔系实际话呢个先系你嘅真心，未曾无体呢个体咧归于呢个真心，呢个先系真心。咁你话系咪颠倒咧？咁所以咧又话执相为性啊，执呢个相当系性，系加倍颠倒啊，即系等于乜嘢？等于呢个卖肉嘅人啊。雪肉的人啊，呢啲是党参，呢啲是北芪，呢啲是当归，啊呢啲是补气，呢啲是补眼，啊呢啲是杞子补眼，啊讲一路讲，等到呢个当归、党参、北芪系咪摆喺度嘅时候，佢唔知道边啲是党参，边啲是北芪。 即是说可能呢他知道迷真起妄就是颠倒了，真真正正颠倒呢，执田为上，执上为田，这个是真真颠倒，是他自己就去做了。所以呢，我现在怕你还是不明白，我现在如果不是用一种方便呢解释这种道理给你听，你呢口上佛，心未必上佛。所以我假这个世俗的事呢，是随你的心中的疑惑，令到你口服心服。世俗的事是什么事呢？就激中厌上，又是这部经一段是很有代表性的激中厌上。